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57集，木生保持着礼貌的微笑，面色丝毫未变。柳福一淡然接过话头：“前些日子，我曾经叮嘱帝姬，将近寺所穿衣物全部更换。不知道。”一旁跪着的婢女接道：“ 奴婢们依照方士言语，将那些衣物全部剪碎焚毁了。现在帝姬身上穿的里里外外都是新的。” 柳福一点点头，不作他语。 柳方士， 赵太妃似乎有些急了，以护甲啪啪地扣了两下桌子。 十多日了。天之贵女让不知什么东西缠得生不如死，这东西就查不出来了吗？ 林妙妙冷眼看着赵太妃半是试探半是真的怒火，心想：哎呀，这女人活得好累啊。穆瑶眼里揉不得沙子，刚要开口却被柳福一阻住。她平静地睨着赵太妃的脸： 我们查证数日，有个猜想需要取证于娘娘。 赵太妃抬手，不动声色理了理发髻，那手有些发抖。 你说。 等一下。 等一下。 少女尖利的声音，木生的声音同时响起。众人回头，木生无辜的一笑，指着跪在地上的佩瑜： 啊，我是看那位姑娘似乎有话要说。 赵太妃有些诧异： 佩瑜，你要说什么？ 佩瑜西行几步，一把抱住了赵太妃的腿。 娘娘，娘娘给帝姬做主，帝姬是让人陷害的。 赵太妃的表情一秒钟变得紧张而狠厉，一把攥住佩瑜纤细的手臂。 谁？ 佩瑜抹了一把眼泪。 帝姬虽然没有接触檀香，可是今日室内点了安神香，奴婢自小熟悉香料，初点上只觉得味道有些奇怪，现在才想明白，一定是那香料里加了东西。 赵太妃急促喘息着，脑中闪过无数思绪，声音沉稳下来： 那香是谁管的？ 地上跪着的宫女们七嘴八舌地接道： 哦，是佩云姐姐长着的。 佩云？ 赵太妃眸中露出一丝迷茫，旋即变成了狠厉： 来人，去取凤阳宫里点剩下的安神香，把佩云也给本宫押过来。 穆瑶看着场面越来越混乱，想要辩解什么，却被柳福一拉住。他温润的侧脸望着他，轻轻摇了摇头，镇静地做了个口型：静观其变。侍卫宫女们一齐出动，脚步杂乱起来。赵太妃一动不动地坐着，桌上的茶一口未动，已经冰凉。不一会儿，脸色苍白的佩云便被扭了过来，粗暴地推到了地上： 跪下。 佩云惶惑地抬起头，正对着赵太妃阴沉沉的脸： 娘娘，这香里的确掺了致幻的草药。 陈太医颤颤巍巍地开口： 跟上次檀香中验出的是同一种。 贱人！ 一巴掌带着猛烈的凉风拍到了佩云脸上，他整个身子被巨大的力道带飞出去，狠狠倒向一侧。赵太妃气喘连连，旁边的姑姑急忙抚着她的胸口，为她仔仔细细顺气儿。她的指头几乎要戳在了佩云额头上。 说，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暗害帝姬？ 佩云嘴角已经被打破了，许久才缓过神来，迷茫的眼里慢慢浮现出无措的哀意。 奴婢没有害帝姬。娘娘别听他狡辩，佩云一早就跟凤阳宫外的人鬼鬼祟祟地勾搭上了。 一个小宫女愤愤插嘴，另外两个也急忙附和： 是啊，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，今天中午还听见他和一个人说话，他们在背后说帝姬不懂事，那个公公还说 还说可惜佩云没有做娘娘的命数。 此言一出，满室陷入了诡异的寂静。娘娘，娘娘！赵太妃脸上的神色似哭似笑，带着浓重的讽刺腔调重复了一遍。30年混迹深宫，多少女人使尽浑身解数，沉沉浮浮，就为了一句娘娘。从前她也是这其中的一个，现在她的时代已经过去，早有新人粉墨登场。佩云一向话少，此刻脸色发白，毫无辩解的意愿，眼泪顺着红肿的脸颊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。小宫女们的恐惧全部爆发出来，成了争先恐后的揭露。 娘娘为嫡姬做主啊，那公公不怀好意，佩云一定是有什么阴谋。 放肆！赵太妃抄起茶杯砸了过去，咣当一声砸在美人榻边，几个小宫女吓得一时失声，片刻后瑟瑟发抖地将头扣在了地上，活像是埋头在沙地里的鸵鸟。赵太妃眼眶发红，含着无限不甘和委屈，胸脯剧烈地起伏着。 陛下身边的人也容你们智慧。 闻言，几张带着稚气的脸花容失色。苏佩云跟在端阳帝姬身边5年，是凤阳宫资历最老的宫女，在此之前她伺候在御前。如果说他与宫中内侍交换信息，最大的可能那人就是原先的同事，天子身边的内侍。只是他做事躲躲藏藏，畏手畏脚，引人不得不往坏处想。这道理小宫女想不明白，赵太妃却深谙其中可能。佩云会有那么大胆子公然害端阳帝姬？可如果他背后的靠山正是九五之尊呢？ 我就知道，这么多年了，皇儿还是记挂那件事。他自小坎坷，不亲本宫，我也认命。 赵太妃含着眼泪笑着，显得愤懑又悲凉。 当年那事情是因我而起， 冲我来不行吗？ 敏敏还小，她怎么能拿自己的妹妹开刀？娘娘， 上宫姑姑顺气儿的手已经有些抖了，抓住了失态的赵太妃的衣襟，企图阻止她再说下去。 娘娘，消消气儿吧。 柳福一和穆瑶对视一眼，沉默地看着这场混乱的皇家恩怨。传说中赵沁如出身名门贵族，自小身娇体贵，入宫后又做了跋扈宠妃，先帝为她摘星星摘月亮，唯有一点意难平，没能把她扶上皇后的宝座。但她一直觉得自己才是最后的赢家，因为先皇后无子，她生的儿子养在无子的先皇后名下，顺顺利利地继承了大统。事到如今，他才发现自己输得彻底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